好，今天我们要从扫罗和大卫的互动来谈嫉妒这个问题。嫉妒，是的，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嫉妒过这样，举个手这样，有可能也不敢举手啦。我想嫉妒实在是我们大多数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我在内，常常在面对的罪恶。那嫉妒是什么意思呢？嫉妒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的东西，别人有，你没有，然后你就不爽，然后甚至讨厌那个有的人，这样简单的定义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啊，我修了阿拉伯语的课，然后感谢主吧，我觉得我自己学的还不错这样，但是自己学的还不错，结果就是会有点骄傲，那骄傲就会容易带来嫉妒。在那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啊，我跟他算成绩还不错这样子，我是外系生，我不是阿语系的，他是外语系的，然后呢，因为他常上课可以回答老师的问题啊，老师可能讲了一串阿拉伯语啊，哇，就可以很正确回答这样。那我其实差不多也可以啊，但是总之我觉得我差他那么一点，所以常常啊，老师都跟他说蒙塔蒙塔，就是阿拉伯语的很好的意思，蒙塔，哇，心里就觉得哇，为什么这个蒙塔不是对我讲呢？这就是嫉妒，因为我想要得到老师的肯定跟赞美，那当我没有得到的时候，我可能心里就会偷偷的希望，同学可不可以生病一下缺一次课啊？我回答，可是我回答错就出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很自然都会拥有，想要拥有许多东西。我们想要美貌的外表，想要聪明的脑袋，优秀的成绩，肯定想要考上好的学校。你当中有国三的，不是国三，现在叫十二年级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九年级。对，九年级的可能想要考上好的高中，十二年级的会想要考上好的大学，有人想要交男女朋友，想要流行的3C 产品。我们以前那年代，是用什么3310的手机，但现在什么，对，3310 Nokia Cyberfire 的，但现在 iPhone Pro 已经出到 IOG 了。你又想要流行的3C 产品，你可能也会想要被别人肯定或赞美，这些东西都未必不好，很多是很好的这样。但问题是，很多很好的东西你想要，但是你常常没有啊，然后偏偏别人就是有这样。你看别人有，你没有就开始不爽，甚至讨厌那个人。我们常活在比较和嫉妒中，嫉妒就会带来仇恨，巴不得那个有你想要的东西的人可能出个车祸啊，生场大病啊。大家扪心自问，会不会有时候你看某些人，哇，他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好这样，然后某一天他可能跌了一跤，或是可能生了场大病，你心里就偷偷的觉得很开心，哎，上帝终于比较公平一点。或多或少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，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来对付这个嫉妒的罪恶，因为嫉妒实在是破坏人跟人的关系，也破坏人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扫罗嫉妒大卫的这个故事来探讨嫉妒的问题，以及我们如何依靠主来面对这嫉妒的罪恶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可以敬拜你，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亲自的光照我们，透过你的话，透过你在圣经里头你所借着圣灵所写下记载这些故事，我们真的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是罪恶的，我们会嫉妒，我们会不满足于你给我们有的一切，我们会不满足于我们有你这位无限的至宝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透过今天的讲道再次的光照我们，也再次的给我们恩典，你自己的真理就扎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谦卑的依靠你，学习不嫉妒的功课。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在作战。非利士人有一位战士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叫做歌利亚。他身材非常的高大，他的武器也非常的精良，等于就大张的对吧。他向以色列人挑衅，他想要找以色列人单挑，以色列的军队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害怕，他不敢出去作战，也包括扫罗王。扫罗是当时以色列人王，他自己也非常的害怕。那这时候有一个人叫大卫，他只是个牧羊人，一个牧童，他只会牧羊，他自告奋勇的跟扫罗王说，我来挑战歌利亚。大卫只是个放羊的，他有杀过狮子跟熊，他跟狮子跟熊 PK 过，他可能觉得他跟狮子和熊 PK 过，他 PK 赢了，所以他也能够 PK 赢这个歌利亚，但他没有任何打仗的经验。不过在上帝的保守之下，他战胜了歌利亚，用一个弹弓把歌利亚爆头了，成为民族的救星。大卫打赢歌利亚后，对啊，爆头啊，就 真的，你们看经文的描述，真的就是石头打到头，他头就爆了这样。他打赢之后，扫罗王接见他，扫罗非常赏识他，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。但是之后啊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，这个小插曲啊，从此改变了大卫的一生。我们看18章第6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从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干了一件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事情，他们从以色列的各城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盘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重点来了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然后大卫跟其他人哦，好不容易打赢了，从战场回来啊，妇女们从各城出来，应该是要迎接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妇女呢，欢欢喜喜的敲锣打鼓。你注意看经文哦，他们是来迎接谁？迎接大卫吗？不是，经文是写说妇女们出来迎接扫罗。哎，那他们讲什么话迎接扫罗啊？妇女是说，哎，扫罗王你好英明，好勇敢，好帅，爱国爱民哦，为我们舍己，他保国为民。不，他们没有这样讲。哎，他们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是国王，大卫只不过是个牧羊的毛头小子，但是妇女竟然把大卫和扫罗拿来比较，然后给大卫的评价高过扫罗。也难怪第八节说扫罗气炸了，听见这话就非常的恼怒。我们其实不知道说妇女为什么会讲这种听起来真的是很白目的话，把扫罗跟大卫拿来比较。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啊，有一种说法是说啊，其实妇女并没有要比较啦，她只是用那种排比的句法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可能会作诗啊，这种排比的句法，她的意思其实就是谁是千谁是万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大卫跟扫罗一起杀死了千千万万，只是扫罗自己就是自我形象不好，自我感觉不良好，所以听了这话就会对号入座，所以就很生气这样子，这是一种讲法。但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，扫罗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是不敢出去作战的，但大卫是很勇敢的去作战的。这些妇女多少都知道，应该不会不知道，他会知道谁是英雄谁是狗熊。所以妇女确实有可能带着比较的心态讲出这种很白目的话，无形当中高举了大卫，却贬低了扫罗。不过经文没有多讲，我们也就不去管到底妇女的动机是什么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扫罗听见这些话，他可以举到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被比较了，我被大卫比较了，我被大卫比下去了，恼羞成怒，他想要干掉大卫。我用个打篮球的例子来解释扫罗的心情。假设今天龙小婷是篮球队的队长，大家平常都听他的哦，然后这个队长很厉害啊，带领大家打赢不少场的比赛，然后会很多花式的动作啊，但是有一次比赛，对手实在太强了，可能是什么警察国中的对手太强，哇，大学生打不过大国中生，太强了，比数越拉越大，看就知道打不赢。这时候那个龙小婷就赶快叫暂停，哎，篮球是可以叫暂停的吧？没有搞错哈。这时候板凳上有一个学弟啊，反正新来的这样，那姑且叫他王小轩好了。好，叫王小轩，新来了是菜鸟，那就自告奋勇说，哎，队长啊，可不可以让我上场试一试呢？反正我平常也没机会上场这样。然后队长龙小婷想说，哎，反正没差了，就让他上场试试看啊。哇，想到学弟有够强的，快速过人，上篮，三分球。啊？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好，假设他真的很强啦，对啊，一次得了20-30分这样，然后比赛竟然就逆转胜了。然后比赛过后呢，啊，龙小婷呢去喝水啊，然后有一群啦啦队漂亮的女生过来，哦，本来想说是女生应该是想要来跟我道贺说赢了这样子，哇，应该说哦，队长你英明啊，临时可以换上这么厉害的选手，赢了真厉害。想不到这些漂亮的啦啦队女生走过来就说，哦，龙小婷你先得了大概10分。但是王小轩得了30分嘞！如果你是龙小婷，你作何感想？应该会觉得被比较很不爽吧？这些妇女的赞美惹毛了扫罗，更害惨了无辜的大卫。坦白讲，妇女们讲这些话虽然有几分事实，确实扫罗比较像狗熊，大卫比较像英雄，但真的是很没智慧的。扫罗会嫉妒，当然是他的罪恶没有错，他自己自我感觉不良好会嫉妒。但是我想，我们也有责任不要让人家跌倒。嫉妒是绝大部分人的软弱，绝大部分人是经不起比较的，绝大部分人会因着被比较而犯下嫉妒的罪。所以我们更 更需要避免在人的软弱上推他一把，让他跌倒。比方说啊，如果今天指考放榜了啊，你也想上台大，然后你没有上啊，结果隔壁那同学他考上了，然后在那边欢呼，哇，说我好厉害，我考上了，你作何感想？不高兴啊。就算对方一点都没有要炫耀的意思，其实你还是会不高兴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抽到 iPad， 我想很多抽奖都抽什么 iPad 这样子 ，iPad Air， 低调一点吧，不要 po FB、po 脸书说哦，抽 iPad， 你一 po 保证很多人会嫉妒会跌倒的，保证，何必呢？好，那又好比说，假设今天主日学有两个老师，你比较喜欢 A， 比较不喜欢 B。然后你遇到 B， 你不讲 B 好就算了，还在 B 面前一直讲 A 有多好多好这样，你觉得 B 会不会不高兴？会，那何必呢？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扫罗的故事啊，我们不单单学习我们自己不要嫉妒人，我们同时也学习做一个不要害别人会嫉妒人的人。扫罗恼怒嫉妒大卫，这下好了，扫罗真的生气了。扫罗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他生气这些妇女只有给他千千，没有给他万万，他生气他没有得到妇女们的敬重爱戴拥护。扫罗是个王，这应该也很自然，他想要百姓给他最高的尊崇，但是尊崇却被一个才第一次打仗的毛头小子给夺走了。他很生气，他说大概除了王位之外，除了我这国王的位置没有给你之外，其他给你了，不高兴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有几方面的罪恶，几方面的罪恶。第一个，扫罗他爱自己的荣誉过于爱上帝的荣耀。其实这个故事的重点也不是大卫多厉害，并不是，这故事的重点是上帝有多厉害。上帝是透过大卫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，但是扫罗他自己明明不敢去打哦，啊，拜托大卫去打这样子，那他没有赞美，没有纪念上帝的作为，反而一直计较自己有没有被人民赞美拥戴。他完全忘记今天大卫能够打胜仗，今天以色列能够得救，是出于上帝的同在、保守和恩典。他念兹在兹的是自己有没有被高举、有没有被荣耀，而不是去数算、去颂赞上帝奇妙的作为。第一个，上帝爱自己，扫罗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。第二个，扫罗罪恶是他自私自利，是他自己对哥利亚束手无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只想要利用大卫来打赢战争，甚至搞不好他也没把握大卫会不会打，大卫会不会打赢，反正大卫去打死了就死，有可能。一方面想要赢，但是又不想要大卫打赢后得到名声，他只想要满足自己的目的，却见不得别人的好。第二个罪恶是扫罗是自私自利的。我朋友我在讲扫罗罪恶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面的思想说，我自己当我处在类似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会不会也跟他有一样的罪恶？圣经里头这些人物所犯的罪恶，没有一个是跟我们无关的。他们的罪，他们是罪人，如同我们是罪人一般。第三，扫罗并不是真心的爱大卫，他见不得大卫好，特别是见不得大卫拥有他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妇女们的爱戴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，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爱是什么？不嫉妒，爱是不嫉妒，真正的爱是不会带来嫉妒的。带来嫉妒的爱不是真爱。当一个人嫉妒他人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没有爱的。因为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乐意他得到好处，甚至得到那一些你想要但是你没得到他却得到的好处。你反而会因为他得到这些好处而欢喜快乐。有一个方式可以测试你是不是真的爱你的朋友，爱你弟兄姐妹。你想一想，有什么东西是你非常非常渴望得到的，然后这东西你没有得到，反而是你的朋友得到。比方说你今天非常想要考上某一间学校，读书读得好努力没考上，哇，但是你的好朋友却考上了，你能够打从心里为他开心吗？还是你心里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爽？你能想结婚吗？如果你一直没有对象，交不到男女朋友，干嘛看王浩轩啊？我没有针对他。对啊，你一直想结婚，但是没有对象，就是没有对象啊。但是你的好朋友好像长得也不怎么样，都是交男女朋友了，心里会不会有一点不是滋味？觉得怎么没有轮到我，是轮到他呢？如果任何一丝都不高兴，那只证明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求主给我们那不嫉妒的爱。 第九节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大卫打赢了哥利亚，但是这个喜悦、这荣耀没有持续太久。扫罗嫉妒，给他带来了日后极大的灾难。第十节，次日，从神那里来恶魔，大大降在扫罗身上。扫罗就在家里胡言乱语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自动略过？我以前会自动略过。上帝不是圣洁的吗？那魔鬼会从上帝那边来就算了，还来搅扰人，不觉得很奇怪？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没有任何一点罪恶，我们绝对肯定这个真理。魔鬼是邪恶的，魔鬼是邪恶的，我们肯定上帝没有创造邪恶，但是上帝也是全能的，所以上帝他有能力掌管一切的邪恶，包括我们自己的邪恶，也包括魔鬼的邪恶。上帝掌管一切邪恶的人事物，包括一切天灾人祸，还有魔鬼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，魔鬼不能作乱。魔鬼能够做任何的乱，都是在上帝的允许、上帝的旨意之下。不但如此，上帝更有能力使用一切的邪恶，达到他自己的计划，成就他的荣耀。你说主耶稣被犹大卖，被人钉死，是不是因为人的邪恶？是，因着人的邪恶，主耶稣被钉死。但是上帝也全权的管理、使用人的邪恶，钉死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来成就这极大无比的救恩。上帝使用人的恶意，成就他的美意。在这边，因为扫罗他已经得罪神到了一个极点，他不是走在这边得罪神嫉妒哦。他在之前去打仗打赢了，上帝跟他说，你打赢了，但是请你不要留下任何敌军的牲畜，把他们全部都烧掉。但是扫罗却爱惜那些牲畜，没有听上帝的话，把那些牛羊据为己有。他不顺服神，他爱慕虚荣，他嫉妒人，甚至想置人于死。所以在这边上帝使用魔鬼来攻击他，来刑罚他，叫他胡言乱语。魔鬼去搅扰扫罗，一定是出于魔鬼自己的邪恶，是的。但是是上帝让魔鬼去搅扰扫罗，而且上帝让魔鬼去搅扰扫罗，是完全出于上帝圣洁良善的动机。上帝使用邪恶的魔鬼来刑罚不顺服的扫罗，借此满足上帝的公义。圣经其实还有类似的例子，包括上帝让撒旦去恶搞约伯，对不对？借此来试验约伯。撒旦是邪恶的，但是上帝使用邪恶的撒旦来磨练约伯，让约伯在苦难中更深的来认识上帝的美善。还有一个是列王记22章，我请大家翻到列王记22章，这经文也是我们很容易自动略过。列王记22章的第20节到23节，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22章，列王记上第22章20节到23节。二十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：“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？”哇，上帝发出一个问题：谁可以去引诱亚哈呢？然后有个灵，这个人就这样说，那个就那样说。二十一节，随后有一个灵出来，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说：“我去引诱他。”二十二节，耶和华问他说：“你用何法呢？你用什么方式去引诱他呢？”这灵就说：“我去，要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”二三节，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了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灾祸于你，你就是亚哈王。亚哈王是个坏王，他有一群先知，他只喜欢听这些先知讲正面的话，比如说、哦、你打仗一定会打赢啊，没有问题啊，你一定可以打爆他们的，他不喜欢听负面的话。所以上帝就差派说谎的灵进入这些先知当中，让先知讲一些很好听但是谎话的话，亚哈王听了就会去打仗然后战死。上帝的审判，亚哈王的罪在于他拜偶像，他的太太 引诱他拜偶像，他也去拜偶像。所以上帝出于他的圣洁公义，他使用邪恶的邪灵引诱亚哈去战死，来成就上帝自己公义的审判。而上帝在这件事上仍然是公义圣洁的。很多基督徒喜欢强调撒旦魔鬼的作为，很多基督徒喜欢生病了跌倒了就怪魔鬼，哇，魔鬼做的啦，犯罪的时候，哦，是什么什么灵啊，嫉妒的灵，骄傲的灵，看那片的灵，什么都怪邪灵这样子。当然某个程度邪灵魔鬼会引诱你没有错，但是各位，你从圣经来看，为什么魔鬼能够引诱你，为什么魔鬼能够引诱我们犯罪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顺服神在先。我们不要什么都怪撒旦，搞得疑神疑鬼，很迷信，也没有任何的平安。撒旦魔鬼真实存在，撒旦魔鬼会攻击你，会搅你，会诱惑你，是的，都没有错。但是各别忘了，撒旦魔鬼任何的行动都是在上帝全权的管理之下，上帝没有说 yes， 上帝没有让他去，他不可能攻击我们。很多时候上帝容许魔鬼来试炼我们，攻击我们，是为了要叫我们生命成长，不一定是我们犯了什么罪，而是要我们生命成长，像约伯一样，这时候你信靠神继续坚持下去就是了。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魔鬼啊，很多时候真的只是不小心有人打个喷嚏，你吸了太多病毒感冒而已。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到底这个苦难这个东西是不是出于魔鬼，不需要，因为圣经没有要我们去探究这个问题，很多时候你也不得而知，就是信靠主，靠主去顺服神就是了。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，所以上帝透过魔鬼带给我们一些痛苦来管教我们，包括像亚哈王的例子，包括扫罗王的例子。问题不在魔鬼多可怕，而是我们的罪恶多可怕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所以给魔鬼留地步，上帝借着魔鬼的攻击提醒我们该悔改。不过很显然扫罗并没有因为魔鬼搅扰就谦卑的寻求依靠上帝，反而他想要害死大卫。第十节，大卫照常弹琴。大卫在出名以前，他就是在扫罗身边弹琴的。他现在大卫一战成名啊，其实大家都爱他、欣赏他、高举他，他很有可能也知道妇女很欣赏他，他很有可能也知道扫罗对他不爽。不过大卫真的是够谦卑的，他一点都没有因为他自己被高举而瞧不起他的主，没有，他仍然愿意继续在扫罗身边做一些很卑微的服事，替他弹琴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这个故事，你就知道扫罗用各种的计谋要害死大卫，但是大卫没有一次要报复他，甚至有一次大卫有机会要杀死扫罗，他把他杀了就可以不被追杀了，对吗？但是他知道扫罗是大卫所高立的王，所以他不敢这么做，他敬畏上帝，他敬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。求主帮助我们有像大卫一样谦和的心，当主让我们优秀一点、聪明一点、表现好一点的时候，当我们从别人那边得到多一点的肯定和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一点都不要去轻看别人，不要去轻看、轻视那些好像没有像我们一样好、得到像我们一样那么多赞美的人。我们一点都不要有优越感，我们就是谦卑的承认一切的好从上帝而来，我没有任何可夸之处。十一节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：“我要把大卫刺透，我把他钉在墙上。”大卫躲避他两次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就领兵出日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，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扫罗真的行动哦，拿枪要刺死大卫，大卫躲两次，这表示扫罗真的想要他死啊，所以刺不及，刺没有死，继续刺。扫罗怕了起来。十二节说，扫罗怕大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，与大卫同在。扫罗知道上帝离开他，而且与大卫同在，他反对大卫，其实就是在反对上帝，但上帝又一直与他作对，拦阻他的计谋，就要开始产生惧怕了。扫罗看见上帝对大卫的保守，但是他没有因此悔改，没有，反而一直继续想要一些诡计干掉大卫。好，他要派大卫去前线作战，哇，杀你杀不死，派你去作战总可以吧，让敌人杀死你啊。扫罗立大卫当千夫长，一个军官，他大概是想要让大卫更强的去作战。 这样就比较容易暂时这样，又不用夹自己的手，哇，然后好像啊就可以让自己的手不用沾染血一样，就把大卫害死。但是扫罗计谋带来反效果。十四节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十六节说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和大卫同在。扫罗越想要伤害大卫，上帝就越保守大卫。这使扫罗更加害怕了，因为他看见上帝离开他，不断拦阻他的计谋，与他为敌。在这边扫罗嫉妒彻彻底底的毁坏了扫罗他自己和上帝的关系。他不再享受跟上帝的关系，他不再信靠上帝，他只是要恐惧和不信。他觉得为什么上帝你一直帮大卫而没有站在我这里。事实上并不是上帝不爱扫罗，而是扫罗因着自己的私欲，他选择质疑上帝，远离上帝，一直去追求人的赞美，人的肯定。今天我们会不会因为嫉妒某一些人表现比我们好，嫉妒某一些比我们受欢迎的人，就开始抱怨上帝呢？觉得上帝对我们比别人好，对我们不好，我们质疑上帝的慈爱全权，我们信仰就怎么崩溃了。因为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觉得上帝好像不是我的上帝，上帝好像没有那么慈爱了，他对别人比较好。箴言书14章30节说，嫉妒是谷中的朽烂。嫉妒这个罪坏到一个程度，好像我们里面的毒瘤一样，叫我们得癌症，最后整个人死掉，非常的可怕。嫉妒造成人与神的关系破裂，因为人们就不再相信上帝是掌权的，因为你会抱怨说上帝为什么不给我这个，质疑上帝的全权，上帝难道没有权利决定还要给谁这个不给谁那个吗？你质疑上帝的美善，因为你觉得上帝不给你这个因为他不爱你。你开始质疑上帝是否公平，越看到别人的好，你越觉得上帝对你不好不公平。嫉妒也带来人与人关系的破裂，就像扫罗跟大卫翻脸一样，你见不得别人好，开始恨对方，你搞不好都希望对方被车撞死算了，让你心里平衡一点。嫉妒可以毁灭一段友谊，可以拆毁一个团契，甚至分裂一个教会都有可能。但是感谢主，透过他的真理、他的恩典、圣灵的工作，帮助我们不断的悔改、不断的成长。最后我要分享五个真理，帮助我们对付嫉妒的罪恶。第一个真理是，上帝给任何人好处，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上帝给你一个 iPhone，目的是为了让你透过这 iPhone 来感谢他、颂赞他，而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很爽而已。一个人会嫉妒，常常是因为啊，想要透过自己的表现来荣耀自己、高举自己。所以大家看到别人哦，得到别人多一些的赞美、肯定、掌声的时候，他自己没有，怒火中烧，像扫罗一样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别人没有看见我做得多好，别人没有给我拍拍手，我就觉得自己比较不光彩这样子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，都要为的是荣耀神而行。你们吃你们喝，也包括你们考上台大，包括你们参加短宣队带领诗歌敬拜等等，不是为了让人家看见你多好多属灵多敬虔，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透过你的作为让人看见上帝是很好的。上帝造我们不是要我们自我实现，不是要我们很有成就感。你可以有成就感，但是那不是上帝造你最重要的目的。上帝造你是要荣耀他，要高举他。但是我们的罪恶就是让我们好像不太想要显出上帝多好多伟大，我们比较想要自己被人家看见多好多伟大这样。我们对上帝有爱，我们愿意为着上帝的荣耀而热情，就会帮助我们免于嫉妒。因为你的焦点在上帝的身上，你做什么你会想到的是说，哦，上帝有没有被看见，而不是你自己有没有被看见。就算你没有被看见，你也会甘心乐意的说，主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是一个真理，上帝给任何人的好处，包括让我们被赞美、被肯定、得到一些好处，都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不是为了我们。第二个真理，相信上帝给你的就是最好的、最好的，不需要比较。罗马书八章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。扫罗贪得无厌，上帝给他很多了，各位你晓得吗？上帝给他王位，上帝给他钱，上帝给他太太，还不止一个。 他什么都有，但他就是不满足，还要贪求别人给他的爱戴，爱戴还不够，还要超越众人一切的爱戴，别人都不可以赢过他。他不愿意相信上帝高举大卫有上帝的美誉。各位，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，上帝没有给你，反而给了别人，你不要嫉妒，上帝有他的理由，上帝有他的理由决定给你，他不给你，只是这理由你暂时不了解，有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了解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是人，上帝是上帝，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终其一生了解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但是你可以肯定的是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，永远不改变，永远记得，上帝爱你，而且他乐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被自己的私欲诱惑，我们眼睛瞎了，我们看不到上帝已经给我们的，反而继续追求那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很好，但上帝却不一定觉得好的东西。上帝爱你这个事实，不需要用有没有给你 iPhone 来证明，上帝爱你不需要用他有没有让你考上好学校来证明，上帝爱你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，他让耶稣为你钉死、惨死、流血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上帝爱你爱我最大最大的证明。我们还要不满足些什么？第三个真理，我们要以上帝为满足。罗马书5:11说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就更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上帝拯救你，为了让你病得医治吗？为了让你赚很多钱吗？通通都不是。上帝拯救你最终极的目的是要你以他为乐，因着你以他为乐，你享受他，就上帝我有你就够，我有你就满足了，以至于他得到荣耀。嫉妒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以上帝为乐，我们觉得一定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我才会开心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得到 A 东西 B 东西你才会开心，那你就算真的得到了，你的开心不会持续太久的。因为你有了 iPhone 5S，又会不会出 iPhone 6 iPhone 7，到时候你有 5S 但你没有6你没有7，看别人有6有7你就七七歪歪了，你就开始不高兴，开始嫉妒了。因为我们的快乐总是在建立在我们一定要有什么东西，别人有你就羡慕，羡慕就产生嫉妒。但是各位不要忘了，你有基督，你有上帝，你有了耶稣基督，你就有了一切。上帝已经把那最宝贵最有价值给了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们有了这最宝贵的，我们就可以看万事万物像粪土一样。当然我们肉体是不会这样，但是上帝拯救我们，为要我们最大的以他为享受为满足。可是我们好像常反过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耶稣为粪土，耶稣好像可有可无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然后看其他东西为至宝。我们需要为了这种态度认罪悔改。我们如果一天没有学习以神为乐，以基督为至宝，我们就会继续在比较、在嫉妒中得罪上帝，以上帝为满足。你有没有其他东西就不重要。第四个真理，记得我们自己不过是个罪人，我们不配得任何的好处。嫉妒常常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、配得到某些东西，所以你得不到你就不满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你想想看，你真的应得、配得某些东西吗？上帝有欠我们什么吗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我们是得罪神、悖逆神的，上帝没有让我们下地狱，我们感激的痛哭流涕都来不及了。我们领受的好处，连最基本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连你可以尿尿、你可以上厕所，你有生物的本能可以排便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到信耶稣得永生，没有一样是上帝应该给我们的。既然都不配得，那就没有什么好不高兴的。只有配得的东西、应得的东西，你才需要烦恼自己没有。如果一切都是你所不配得的，那其实没有什么好烦恼，没有什么好不高兴的。反而我们应该也可以为自己已经有的感恩、感恩、再感恩。而别人有，也不是因为他配得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当基督徒越久，我们越读圣经，就越看见自己是个不配、该死的罪人。我们看见自己的不配，就不会一天到晚计较自己有没有哪些东西。最后一个真理，爱人愿意人得到好处。我们刚说到扫罗对大卫其实根本没有爱的，他的赏识是出于自私，因为大卫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战争的果效。但真正的爱是舍己的，你愿意别人被高举，你愿意别人得到好的东西，我自己隐藏没关系，我自己吃亏没关系， 真正的爱是不会嫉妒的，因为你打从心里会为别人的好而感恩。刚讲到一个方法可以考验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你朋友，对不对？想一想，哪一些东西是你真的很期待得到，但是你如果你朋友得到，你没有得到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这样的爱，我们自己没有，我们的肉体的爱都是自私自利的。他很可爱，我才爱他；他不会影响到我的权益，我才爱他。如果他不可爱了，如果他影响到我的权利了，哇，他被高举了，他被赞美，然后我没有被赞美，我就没有办法爱他了。舍己的爱，不嫉妒的爱，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承认自己是没有爱的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不断的看见耶稣是怎么样爱我这个不可爱的人，爱我这个不可爱的罪人，我才能够有爱去爱那些他有我没有东西的人。我的爱才是不嫉妒，而是讨上帝喜悦的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目光很多时候是短浅的，我们很多时候被里面那蠢蠢欲动的邪恶给影响着，我们常常见不得别人好，我们常常见不得别人被赞美，我们常常不高兴别人有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一切不过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配的，更让我们看见万有都本于你，依靠你，归于你，让我们愿意心平气和的去面对那一些被高举被赞美的人，让我们愿意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你的荣耀，让我们有从你而来那不嫉妒的爱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